中年是真的老，哦，真的急躁。我准备安静等于这方向的弯道，压抑与孤流传的漫画暗号，而广播情节高的说那只是在赌道。Ow ow ow ow ow， 我的乐曲在听到，时代无法淘汰我，把节奏。你无法预言，因我越陷越深，越演没有句点，怪事的蔓延的一整天。